记得温暖的路，身体在听，你愿意停下来，它也会慢慢回来。你可以不用急着有反应，哪怕现在只是安静，只是缓慢，只是呆着，身体也感受得到。他知道你没有再逼他了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快一点，不用再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、太钝、太没力。先把那份逼迫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安稳下来，你给身体的安全感，它都在听，也会慢慢暖回来。